嗱，寻日咧我哋又抵制日科，今日咧我哋要抵制埋韩科，听日咧我哋要抵制埋美科。喂，会唔会再过多两日，我哋啲公司乜都冇货卖噶？我哋强过新环啫，八期 希特拉都做唔到嘅嘢 ，cut 有线啊！估唔到而家唔使 cut 咯，亦都唔使拎刀去有线大厦咯。真心冇谂过第一个收费电视咁快就完成咗历史任务。睇怕无线都不远了，我系强国新环者阿 Win， 好啦，欢迎嚟到强国 新环者。 今日好寂寞啊， 系啊，冇咗 MJ， MJ 去咩 ？MJ MJ 去咗广州， 广州做咩？ 呢个应该唔系叫鸡嘅，应该系支持，我唔知系咪支持 大把女啦，做乜叫鸡啊？ 唔知应该系支持广州恒大啩，定系支持川崎前锋咧？真系唔知道啊。 系咯， 总之佢而家喺应该喺天河体育馆嘅现场。 系咯，但系我哋系冇直播嘅，咁我哋系啦。咁我哋下一集啦，揾佢讲下佢点样睇广州恒大。 其实应该叫 MJ 喺 Facebook 现场直播下呢个恒大，咁可能叫要求恒大俾翻钱去，好似我哋嘅 CCTV B 咁样咧，要求人哋嘅赛事阿徐星宇嘅赛事俾翻钱去直播嘛。 不嘅，翻墙犯法噶，大 佬冇翻墙啊！咁总之我用国内卡都可以上到 Facebook 噶嘛。 喂，咁咧，喂，我想问咧。你有冇抵制韩货啊？近排呢轮 冇啊，不过而家真系如火如荼喎，喺大陆真系好多嘅商场啊，或者其实大家好多视频睇到咧，都系即系点样咧？一系就掉韩国车啊，一系就指骂啲韩国啲化妆品嗰啲嘅柜台嘅职员啊，再唔系就去啲乐天嗰啲购物商场里面揸人哋揸爆人哋啲薯片、啊。但我自己我觉得好低能啦、啊，成件事。 你啲 friend 有冇反韩啊？ 冇啊，好无聊啊，成件。真系， 喂，其实关韩国咩事啫？咁佢嗰个佢系惊北韩啫嘛？咁我 set 个反防卫导弹系统，你咁你喺度搞乜鬼啫？你又 其实成件事最无聊咧，个萨德系统其实本身系美国噶嘛？咁、如果佢真系大陆咁抗拒呢件事嘅话，佢应该系抵制美国或者系反对美国。 唔系，可能迟啲抵制。我头先都话咯，可能过两日又抵制美货噶啦。咁跟住，跟住迟啲冇货卖，真系嘅冇呢啲咪真系嘅冇货卖啦，真系。 有嘅，山寨版嘅鸡蛋啊，塑胶。大米啊，呢啲一定会有得卖嘅。不过大家买唔买就见仁见智啦。 喂，咁咧，另外一边厢咧，嗱，我哋第一节咧就讲少少唔系完全系强国嘅嘢，讲少少我哋香港嘅嘢。咁咧就系咧，连阿 Win 都 cut 唔到嘅有事啦。 啊！你讲一 cut 有线咧，其实今次系主要讲一啲有线啦，因为毕竟都系童年回忆嚟嘅。讲起 cut 有线，我记得2007年，我啱啱喺一间新公司，当其时得我一个人，咁我当其时要 cut 有线啦。我足足 点解你新公司要 cut 有线嘅咧？ 唔系，咁我屋企要 cut 有线。咁、okay. 我有间新公司，成个 office 得我一个人，咁我当其时开方流啦，应该2006或者2007啦。咁咧，我当其时咧系用 speaker 带嘅有线个客cut 台个电话啦，足足响咗48分钟，先至有人听。 唔系佢，我想问响48分钟，你系一个电话，即系你唔系反复不停打嘅。 首先就当然系先系揿一广东话，揿完一广东话之后就有好多服务。 唔系你个48分钟，你系咪中间冇断过线，跟住再打咁样？ 冇冇啦，即系因为我知道。佢要接通个电话系非常之难嘅，连希特拉都做唔到嘅事嚟嘅。咁啊由揿完嗰啲咩语音输入啦，以至到佢系好卑鄙嘅。佢喺你揀完广东话之后咧，佢一譬如揿一咩服务查询啊，二嘅账户查询 key 啦，你系冇一个嘅操作咧，系俾你叫做终止服务嘅。咁最后系你系迫于无奈揀其他，咁跟住其他咨询，跟住联络客户服务员，先至可以接通到呢个语音通话。 跟住佢仲叫你递 form 噶嘛？系 我足足等咗48分钟之后啦，咁啊，终于有人听啦！我一听电话嘅时候，第一句就系屌你老母！ 跟住打错 嗰阵，我嗰刻嗰个好躁狂嗰个心情咧， 依家都好躁狂， 即系完全系忍受唔到。咁咧，先生冷静少少先，跟住话其实喺公司仲请唔请人呀？冇人听电话嘅。跟住咧，我就同佢讲，我要cut 你嘅服务啦。咁当然佢仲同我讲好多废噏啦，点解要 cut 啊？我哋我记得应该当其时应该系佢已经完无英超嘅直播噶啦，咁应该转咗去捞嘅。咁我就应该系 cut 呢个嘅有线想出去捞嘅。 跟住我话因为你冇啦，冇英超咯。佢话其实我哋仲有好多嘅足球噶、哦，我哋有二月啦，意大利月组联赛啦，有苏超啦。我话得啦，唔使讲咁多啦，我二月总之要 cut。跟住佢就话好啦，我哋 fax 张 form 俾你啦。佢系要 fax 张 form 俾我，我要填完张 form 再 fax 俾佢，佢要确认佢收唔收到。于是者我。系当其者通话咧，咁我就收讲咗个 fax number 俾佢啦。第一次系冇 fax 俾我嘅，咁跟住于是者我又再重复呢个动作，再打佢啦。第二次就睇个半个钟头度啦，又有人听啦。跟住我就同佢讲冇 fax 啦。咁足足玩咗我，佢终于又应该第三次佢 fax 咗俾我。到我 fax 翻俾佢咧，佢就话收唔到，一路话收唔到。呢、這个亦都大概两次到啦。跟住 exactly 到佢话收到而再确认咧，咁我谂前前后又搞咗半个月噶啦。当其时比较急嘅一个原因系乜嘢咧？当其时最急嘅咧系佢有一个条款系好扑街，佢就系每一年差唔多，譬如我一月嘅签约啦，到十二月底就为止，啱啱一个整年啦。佢如果你十二月底唔同佢取消个服务咧，佢就自动帮你去 renew 一年。 我今日好多系睇多一年， 苏超啊，咁啊，所以我系 欧联睇啊，嗰阵时已经系啦。 即系我觉得呢条款咧，其实系非常之不合理啦。点解我十二月底唔同你 renew contract， 你就会自动帮我去 renew 咧？即系唔同你断呢个 contract 嘅时候， 咁佢系靠呢啲招去留客噶嘛，系衰噶嘛。 咁同埋最扑街嘅一样嘢咧，就系佢系不停咁样去拒绝你个终止服务。 你都惯咗俾人拒绝噶啦，唔系咩？ 但系即系做嘢唔系咁样咯，所以我非常理解，应该系早两三四年前。 咩人上有条友上去斩人啊嘛？ 攞把刀上有线大楼，我系非常了解佢嘅心情嘅，因为系实在系冇办法可以联络到佢哋，亦都系终止我服务嘅。即系依间公司其实真系应该要执笠咯，我觉得。 系啊， 系啊， 喂，但系咧，其实咧，嗱，我系一个长期嘅有线客户嚟。 吓，你装咗几耐啊？ 计埋今年。应该差唔多21年 你系 J-League 年代开始装嘅喎，你因为想睇三浦知良嘅多年。 唔系嗰阵时，因为咧，想睇欧洲国家杯，96年嘅欧洲国家杯。啊，唔系我95年装，我都系12年啦已经。系啊，咁我想睇96年嘅欧洲国家杯，咁我96年 先装， 我95年嘅年尾装嘅。 哦， 我95年年尾装咁嘅，一直咧基本上系都冇乜点停过有线。系啊，我都贡献咗唔少俾友善，但系啲股票升极都升唔起，冇办法呢啲真系。 O K， 咁你有冇啲好唔开心嘅感觉咧？对于友善嘅呢个， 唔系其实我都有少少 sad 嘅，因为咧我即系依家传闻友善系会执啦，即系传闻嚟嘅，其实唔系 confirm 嘅。咁咧我第一个感觉，我有少少唔开心嘅，因为咧我喺 Facebook 或者啲网络度见人咧洗版咧，主要讲两样嘢嘅，第一讲佢新闻台一阵再讲，第二咧就系讲佢足球，因为咧其实咧足球咧直播足球呢样嘢咧系对有线嚟讲系好破天荒，即系喺香港嚟讲有时候好破天荒嘅。 系 咁，我唔知阿 Vin 或者各位听众咧有冇啲即系睇足球嘅听众咧有冇一啲廿几年前嘅记忆，就系咧有线呢个台出现之前或者佢直播足球之前，香港所有足球嘅直播咧。通常都是世界杯或者奥运啦，或者嗰啲咩亚洲杯、南中部一场咁样啦。如果播本地，即系唔系本地，播联赛，即系例如英超、意甲、西甲都好， 唔会有一个 schedule 咁样咯，间唔中咯。 系啦，即系佢会突然间有个沙厨球坛盛事 ，AC 米兰对祖云达斯。我细个睇波嗰时候，我就会觉得，咦，呢场波。是不是赢了之后有十分的呢？点解斯曼对祖云达斯要突然间咁犀利嘅呢？又或者曼联对纽卡素咁样，即是突然间好犀利。咁呢嗰阵时候我諗平均一个月呢，佢主要播英超同意甲，定当年嘅无线。咁有一段佢间唔中会播下德甲同西甲。咁呢平均一个月我諗都系得一两场到最近三场。即系唔系计世界杯啦吓，唔计世界杯啲大赛，即系啲联赛我讲紧。 系，咁所以你当其时就系、是其实因为系你系装有线，因为欧洲杯啦。咁跟住随住有线呢个足球欧洲杯嘅成功啦，咁佢就开始收购各大联赛嘅一啲。 佢最劲嗰阵时系有晒四大联赛同欧联嘅。佢欧联就唔系佢嘅，欧联系 ESPN 嘅。 系， 咁但系佢嗰阵时有得播 ESPN。 嗯， 系啦，咁所以咧就。 最即系你睇波就睇有线啦，即系佢嗰阵时系成个形象系咁样样嘅。另外，如果睇足球嚟讲或者睇直播体育赛事嚟讲咧，有线咧有一样嘢系好突破性嘅，佢真系直播嘅时间播直播嘅赛事。嗱，阿边系明你系明，各位听众未必我讲， 可唔可以维基翻译 下呢个？M G 一唔喺度咧，大家开始要无伦次啦。咁咩叫直播嘅时间播直播嘅赛事咧？嗱，想当年我睇呢个无线嘅沙厨球坛盛事，或者英超我唔知乜 Q 球坛盛事，睇呢个曼联对纽卡素。 咁咧，其实已经系踢完咗啊，你已经。 其实佢通常咧，佢因为要就翻无线个时间表。咁咧，所以佢好多时咧，可能你半夜一。两点后踢嘅场波，咁咧嗱，咁我细个唔知噶嘛，嗰阵时资讯又未依家咁发达，又冇得上网，又冇成咁样样咧，咁就以为佢系真系直播紧嘅，但系事实上咧，后屘即系依家直播好普遍啦，足球赛事就明白，咦？呢个时间咧喺英国时间系唔应该系朝早嚟，即系我香港凌晨两点钟喺英国时间系冇可能系朝早嚟。 咁啱八个钟头咯， 系啊， 咁啱八个钟头，应该当地唔会睇呢个时间嘅，一系三点， 系啦。但系咧，嗰阵时我最深刻印象咧，就系咧，点解佢有场意甲咧？我记得系祖云达诶 AC 米兰对帕尔马，呢场系保方第一场踢嘅联赛嚟嘅， 系 啦。咁咧就明我讲记得嗰阵时约摸无线应该点零，又系就系凌晨点零钟播。咁咧，但系咧。意大利嗰边咧系天清气朗，好太阳晒咗落嚟，射死保方对眼咁滞啦。咁但系跟住我嗰阵时开始即系 迟咗三个钟头咯，应该佢系十点。 但系咧佢咧有无线嗰阵时咧右上角咧好有个直播嗰个卫星信号嗰个标志， 即系识播啦， 识直播两只字。咁我嗰阵时又真系想直播，咁但系直到后屘，咦唔系喎，啲时间都唔对嘅喂。咁后屘我个朋友话翻俾我听，喂。喂阿伯奇啊，喂其实呢呢场英超收炉喎、即係决定边个攞联赛冠军喎咁样。喂可以听返收音机呢，因为嗰阵时我唔知依家仲有冇香港嘅收音机，嗰个年代仲可以收到少少 BBC 嗰啲信号 㗎。 咁呢就喂可以听住收音机听喎，跟住我话电视咪有，点解要听收音机？咩吓电视迟成两三个钟噶，咁咦系嘅咩？有啲咁嘅事嘅咩？咁跟住我就咦系，点解原来嗰场波系十点，即系英超嗰个收呢系十点几踢噶，即系夜晚十点几踢 嗰 个时间。 喺嗰段时间已经系欺骗紧观众噶 啦。系啦，咁跟住咧，英超唔系 ，sorry， 有线嘅出现。所以就真系喺个真系真正嘅直播时间播紧啲直播赛事，我就呢个意思啦。佢真系佢嗰啲真系叫直播啦。即系如果大家听众喂唔系白奇，喂佢慢半三十秒，咁你三十秒都系慢三十秒啫。吓，依家上网稳定都慢三十秒啦。咁但系 慢三个钟头又真系太夸张。不过好彩嗰阵系未有呢个资讯咁发达。 系啊，因为嗰阵时就佢要就翻个时间表嘛。你无线如果即系喺佢个角度， 十点钟嘅意甲赛事黄金时段。佢唔会俾你播咯， 系啦，佢播下掌门人唔好， 佢冇掌门人嘅，我相信 有掌门人啊，嗰阵时好似 九十年代肯定冇掌门人， 点埋九十年代出嚟，佢只主题曲都系改编啊，嗰阵时陈慧琳嗰只《海阔天空》嘅， 系咩？系啊，网友可以指正翻我哋， 系咯， 我记得九十年代初应该系冇掌门人咯， 系啦，咁我哋唔讲掌门人住，我哋讲翻有 咁除咗波啦，除咗佢有线咧，真系可以改变咗成个。足球嘅呢、這个用一个大陆嘅俗语就系成个氛围啦，中国嘅即系呢个足球嘅氛围啦，其实佢都带咗好多比较创新嘅一啲思维喺呢个香港嘅电视业嘅，咁譬如好似娱乐台啦。 系娱乐台， 同埋个新闻台啦。以前无线边度会有一个专职嘅新闻台 嘅？系啊，仲有娱乐新闻台。 系啊， 系即系以前香港人咧会觉得，喂，你娱乐新闻你嗰啲。中意睇就中意睇，但系硬系觉得嗰啲喂啲旁枝活流嚟啊嘛，即系旁枝活流，即系喂呢啲下难嘢吓，系啊，咁你使唔使特登整个娱乐新闻台啊？呢啲下难嘢，八卦杂志咪有咯？佢哋真系够胆死整娱乐新闻台，小弟咧阿伯奇咧，亦都 最中意嘅。 我去过见工嘅，我想讲 系咩？ 佢啱啱成立嗰阵时候， 咁冇可能嘅，有线要求嘅主播同记者质素好高嘅， 咁所以系冇请到，所以系冇请到， 所以好合理，成件事好合理。 咁嗰阵时，佢系啱啱开台嗰阵时，其实真系阿翠如 B B 佢哋入去嗰个年代嚟嘅。 你应该最早期系嗰个咩？ 零零三零四年度咯， 咩宝华啊嗰一堆咯， 娱乐新闻。 哦，娱乐新闻台， 娱乐新闻台。 咁佢仲有一个几出名嘅，又而家去咗无线嘅娱乐新闻台，又会识好多多国语言嘅嗰、那个。 哦，陈佩仪 系啊，陈佩仪啦，即系如果即系 嗰班又去晒无线噶啦，依家。 即系如果你当其时入咗去，就同陈佩仪做拍档。 唔系嗰阵时，其实我有个同学都系唔靓仔嘅，即系我靓仔过佢，我好肯定嘅、 啊， 都系入咗去噶。咁但系后屘即系训练班嗰啲导师咧，即系佢揾 系咪叫洪永成啊？真系 唔系唔系洪永成系嗰个年，唔系训练班有啲导师，我都系啲明星嚟。跟他讲话，喂，其实阿先生，你嗰副尊容喺呢行发展比较困难啲，咁跟住我个朋友又转咗行啦，咁样系啦，咁娱乐系比较突破嘅，咁其实咧，咁有线依家就传闻系有机会做唔住啦，咁其实除咗直播体育，即系我头先讲直播体育呢样嘢以外咧，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讲紧话佢个新闻台啦，佢新闻台系比较多人远，比较远识嘅，阿 Vino 唔知你有冇睇过啦。 以前啊，即系喺我当其时未加有线之前就会睇嘅。但系讲当其时好似未算系非常成功嘅有线嘅新闻台，即系唔算话特别，因为当其时无线新闻咧，亦都唔会话俾人咁多嘅诟病啊或者乜嘢嘅。 系啊，咁你基本上有线新闻嘅所谓崛起或者即系好评啦吓，咁系随住其他。某啲台或者某啲媒体嘅堕落而促成嘅啦。有线新闻嚟讲呢、其实佢係即係随住有线开台就一齐成立㗎啦，喺90年代、93、94年左右嗰段时间。咁一开头呢其实佢都係据我所知佢叫咗好多精英过嚟嘅去做嘅咁样。咁亦都好搏命，佢其实喺呢个新闻界嚟讲呢，有线新闻尤其是90年代嗰一班呢係一班传奇人物嚟嘅。就是新闻界嚟讲，系啦，即系如果有新闻界， 点样传奇咧？可以， 因为咧据我嗱，我嗰阵时就即系我唔知佢哋入边点运作啦，应该咁讲。但系据我嘅认知咧，就系、第一就系讲紧话咧，佢哋啱啱开台一开始咧，其实并非太多资源嘅。咁但系佢喺并非太多资源嘅情况之下咧。所谓做到嘢出嚟，即系佢哋做到嗰啲新闻嘅质素咧，其实不下当年嘅无线同亚视嘅。第一，第二咧就系咧，全香港第一个24小时嘅新闻台就系、有线新闻台啦。 系啊，系啊，呢、這个我记得，因为当其时约啲朋友打通宵麻雀嘅时候，我揿咗有线新闻台，同啲朋友仲喺度讲，可以转第二个台睇咗十几个钟头新闻。 系啦、同埋咧，将新闻呢样嘢比较所谓即系做深啲啊，即系你依家咧，我唔知各位听众或者阿 Win 你咧有冇即系真系睇过有线新闻。咁有线新闻佢即系除咗即系一啲 regular 嘅新闻报道以外咧，咁、其实佢都有啲叫做即系。唔同嘅深，即系相对嚟讲深度多少少嘅节目嘅。 你讲系一啲特辑啊，定系喺个新闻里边？ 佢新闻里边又有，或者佢新闻以外嘅时间系新闻台播嘅。例如讲紧话有啲叫新闻刺针啊，即系佢系深少少，佢介绍翻佢讲一单新闻嘅时候，去展述翻嗰个新闻嘅 background， 即系个背景。系啦，咁即系讲多少少喺呢个传统嘅无线新闻或者亚视新闻咧，唔系完全冇，咁但系相对嚟讲系冇做得咁深嘅。系啦，咁其 可唔可以再具体少少咧？如果讲到个新闻，你话譬如个深度或者佢个客观性啊，咁譬如我都想了解多少少，因为有线嘅新闻咧，或者因为我哋呢节主要系以有线为主啦，因为有线嘅新闻的而且确系做得比较好嘅，呢、这个都系大家喺香港嚟讲都系不可否定嘅一件事嚟嘅。都想听下，譬如白奇，因为始终你对新闻呢个行业系有啲了解嘅，即系都想了解下点解。 其实好简单嘅就系，即系我举一个好简单。最简单嘅例子就系、我例如你讲紧话我假设啦，我假设佢有单北韩啊，即系好似近排北韩暗杀金正男嗰单新闻，咁、可能你无线新闻咧轻大过暗杀金正男，跟住可能一个两分钟或者三分钟嘅新闻，你已经大过呢件事啦。就算佢会系讲，即系佢都系讲翻个新闻报道啫。咁但系有线咧，佢会从又未必从另一个角度讲，即系佢会特别可能有一 part 咧就系讲。北韩近年嗰个形势嘅发展啊，或者佢嗰、那个即系所谓好多传闻啊，个金正恩、可能佢用嗰啲狙击炮唔知炮死边个啊，其实屡次发生啊，讲多少少背景资料，嗰啲背景资料未必讲紧一个半个钟头嘅节目。可能去嗰度可能讲五分钟或者七分钟八分钟嘅啫， 即系佢系会行多一步咯，可唔可以理解？ 可以咁理解，系啦。咁所以有线新闻嚟讲咧，喺个传媒行业嚟，尤其是香港嘅电子传媒行业嚟讲咧，系 相对嚟讲系比较受人尊重嘅。咁点解我可以讲到咁实咧？因为小弟曾经咧从事过短时间嘅新闻行业啦吓。 哦，肥龙啊嘛，个精强 系啦。咁咧，所以咧我会知道咧，尤其是嗰班港民记者嘅态度咧，系会嗱有线新闻唔系俾得最多人工嗰间嘅电视台，或者媒体，但系有线新闻嘅记者。是相对来讲或者有线新闻的形象是相对来讲比较好的。是因为他够胆去做够胆去比较试或者他的质素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嗱我先姑勿论那个立场是怎样。即是无论为你染晒红又好啊又或者讲紧话我是黄丝乜乜乜又好我不是讲这样东西我是纯粹讲新闻的质素。 明白，即系可以咁样睇成件事啦。如果即系有线呢个谣传属实嘅倒闭啦，咁啊小弟啊 Win 嚟讲咧，就其实我系冇乜好深嘅感触嘅，因为随住当年我好不容易地去超越咗希特拉，去停咗呢个有线服务之后咧，我系发觉细我系唔会再装有线嘅，因为真系太困难啦。 点解？ 但系你应该系会有惋惜嘅，你系会系有感情嘅， 因为咧近年咧，尤其是近年开始有线少咗足球睇啦，咁其实我本身对有线都冇乜点留恋嘅啦。我唯一留住有线俾自己嘅唯一原因咧，我就系留住佢心，即系我想睇佢新闻台。 系 因为佢新闻台咧，除咗我头先讲啲深度少少嘅新闻节目咧，即系佢有啲旁支节目都几 OK 嘅，即系例如 即系肥妈煮餸嗰啲啊。 肥妈依家冇嘅，冇有线煮餸。以前就有， 以前有 怪谈添。咁即系 怪谈系咪阿边个做啊？即系俾阿周星驰玩嗰个咧？ 梁思浩。系冇错冇错，系啦咁。 你有冇睇过啊？鬼 嗱，我嗰阵时个个礼拜睇啊。 系咩？我一集都冇睇过啊。咪用大概用少少时间讲啊。 唔系关谈噶，关谈一阵再讲。咁、okay. 咧就系讲佢咧新闻节目，佢一个节目叫楼盘传真，好搞笑嘅、啊。一个楼盘嘅节目可以好用好搞笑嚟形容咧，就系、是、咧、啊。但通常咧，你可能睇大台嗰啲咧，讲楼嘅节目就话：哎呀，呢度好靓啊，背山面海啊，跟住蓝天白云啊，跟住交通又好方便，即系赞多过弹嘅。 应该系收咗水嘅。 系啦，但系有线新闻台呢个所谓楼盘传真嘅节目咧、啊，就系讲紧话咧，喂， 个窗台瞓到人啊！ 系啦，即系佢会直情揾个师傅咧，佢有一个师傅嗰啲验楼师啊，所以嚟话喂。你个新盘咧，喂个墙角漏水，渗水个墙角，喂啲做工唔合格、哦，即系佢真系、啊、可能佢真系一个长实嘅新盘嚟嘅。但系佢真系俾我感觉好客观，即系好嘅就赞，唔好就真系弹，即系佢系从一个好我哋小市民咧去睇楼嘅角度，同埋佢未必系完全，因为你大台嗰啲咧，你系完全讲嗰啲喂。你嗰啲嗰二千万层楼，跟住有个复式 啊，复式单位，有个高尔夫球场咁样啦。 通常讲呢啲噶嘛，大台嗰啲，佢嗰个节目咧 贴地啲嘅， 贴地佢可能讲你北角嗰间旧楼六百尺，有个业主搵200,000出嚟装修咁样，咁装修到几靓，都或者个介绍一个盘系二手，系可能系二手盘嚟嘅，可能讲紧话一个500,000或者400,000嘅二手盘，即系基本上成件事系好贴近我哋市民真正嘅生活，呢个系我几值得赞嘅节目系。 你讲开楼盘传真啦，我记得我寻日定前日喺 Facebook 咧，啱啱亦都睇到一条片，就系楼盘传真嘅，就系讲咧就唔知去验一个恒基嘅一个新盘，咁咧就发现咧就好多问题，咁啊当然有赞有弹啦，有啲地方系做得几好嘅，咁弹系佢啲砖又铺得岩岩沉沉啊，茄垮啦，咁我睇完佢节目咧，我都觉得系比较贴地嘅，即系会系真系会感觉到系好客观咯，成件事系好客观咗嘅。其实呢个楼盘传真嘅节目系咪应该都唔系好长历史嘅， 都一段时间噶啦，我都睇咗好多年嘅呢个节目，我想讲。 O K， 咁你而家买个单位咪得睇楼盘传真？ 啊，又唔系，咁、okay. 除此以外，即系佢有啲节目讲下健康啊，或者讲下一啲财经啊，你点都有讲，但系佢嗰个深度或者佢嗰个所谓贴地咧，兴讲就系，我觉得系比好多地方嘅新闻台，即系好多其他嘅台做得好嘅。 咁其实有线呢亦都有个讲法啦，咁佢经营咗由如果934年开始到而家都廿几年啦，咁啊有啲人喺即系媒体上面讲话点解会搞到今时今日咁样呢，一个收支严重亏损呢，咁其实我会觉得系会唔会系个经营不善 呢。嗱，我作为一个有线嘅用户啦，咁其一就难cut呢，就令到装呢啲人系有啲缺 口。我唔系其中一个啦。 装即系我 聽到个个咁难cut。咁我边度仲咁装啊？冇玩啊！你有咩？你中晒伏咁，我咪死！我咪真系我两年都吸唔到，系咪先？系啦。咁第二咧就系咧，佢系近年行得比较慢嘅。咁例如你高清咁样啦，咁即系可能当好多地方或者甚至大台都有高清嘅时候，佢先慢慢推高清出嚟。 嗯。 又或者讲紧话。你依家你可能你睇 Now 咁樣，咁佢有啲 on demand 㗎嘛，即係講緊話，即係話我依家唔得閒睇嗰套戲， 即係 VOD 啦， 係啦 ，VOD 嘅嘢啦。其實有線呢個 VOD 好似都係近依一兩年、兩三年先推出嚟啊嘛。但其實 VOD 呢個技術或者香港運用 VOD 呢樣嘢，其實都 已經 落 後噶咯喎， 都好多年㗎啦，其實 係咩？ 係啊， 香港用 VOD 多咩？以前無線亞視邊度有？ 有 Now 用咗好 ，Now 一開始 啊 ，Now 係 Now 一開始已經用呢個技術 啦，已經。但係如果你講 VOD， 大陸係發展咗好耐噶啦，应该系五六年前， 捞十年前随时已经有，即系捞一开， 可能未必有咁普及咯。不过讲翻有线先啦，即系你所讲嘅可能一啲资讯或者一个科技跟唔上啦，服务嘅水平啦，咁我见好多人去质疑就系佢嗰个管理不善。即系譬如话系里面嘅员工啊，或者啲高层咧，只会谂系自己点样去壮大自己嘅部门，而唔系谂去点样去服务一啲大众。有啲人咁样啦，去分享过嘅。 啊，佢内部点我就唔知啦。即系我作为观众嘅角度咧，就系觉得咧，其实近年系少咗好多嘢睇嘅，例如电影台以前嘅有线电，即系我啱啱装九几年嘅有线电影台。 我都有睇嘅有线电影 台。佢啲戏都几新噶，即系嗰个 有讲过嘅，我记得有线电台。 一开始冇嘅，一开始即系九几，我讲九几年啦，九几年嘅时候有线电影台系第一冇广告，第二咧。佢推出一个当年香港都几新颖嘅叫做技术又好或者服务啦叫做。就係佢嗰个自选台。係啦，以前系冇呢回事，香港系冇呢回事嘅，有线出现之前。咁呢同埋呢我记得呢，如果嗰陣时有啲电影有线出现之前，你想去重温一啲戏呢，你得几个渠道嘅啫。第一 买 VCD 咯，如果当 甚至 VCD 都未有嗰阵时，即系可能录影带，即系租带啦，嗰阵时叫租带或者租碟啦。第一，第二就系我等电视台播。我仲记得咧，我细个嗰阵时咧，我好想睇嗰套依家呢套嘢咧，我觉得都几应景。 官人我要 五亿探长雷洛传。 YouTube 有啦， 我唔系即系嗰阵时，即系细个嗰阵时，我好想睇《五亿探长雷洛传》。咁嗰阵细个入唔到戏院睇啊嘛。我记得有一年咧，无线有个节目巡礼咧，系节目巡礼啊，就话佢嚟紧嗰年咧就会播《五亿探长雷洛传》啦。但系其实嗰阵时系已经距离嗰套戏真正上画咧，系隔咗可能两三年啊，三四年咁样样。 系 咁跟住，但系嗰阵时我记得我咧觉得哇正啊，无线播《五亿探长雷洛传》啊咩嗰啲，咁咧，但系咧。有线嘅出现咧，系完全系打破一样嘢。 当其时冇得点播噶，你都系要等嘅啫嘛。 乜有线有嘅，有线有嘅，有线自选台佢系即系佢一扎戏，佢去俾你去，即系佢唔系话点，佢都系叫做点播。其实都总之都你都系俾一个钱去睇佢个呢套戏咁样嘅。 哦， 系啊，咁所以嗰阵时喺香港嚟讲，亦都系一个比较。新嘅尝试，因为嗰阵时香港咧，我谂自从丽的呼声喺70年代接咗之后咧，香港系之后嗱，各位听众可以纠正我，如果我讲错，系冇一个叫做收费电视台， 系 应该冇噶啦。咁丽的呼声咪接咗，系改咗阿士， 系啦， 咁就冇一个收费电视台，而有线嘅出现咧，系将香港嗰个电视文化或者电视嘅生态咧，就多元化咗。 应该如无意外啦，有线一定系第一个收费台嚟噶啦，第一个是收费付费电视。 其实香港六七十年代系有嘅，丽的一开始系付费嘅，即系亚视前身啦吓，即系亚视都冇咗呢个，系啦，都系付费嘅。咁六七十年代系有呢个收费电视嘅，咁但系即系自从个免费化之后咧，香港嘅电视咁就冇咗噶啦。 即系得翻无线亚视两间免费电视台，咁、直到有线弹翻出嚟，先做翻收费电视个模式咁样。 咁而家已经系真系开花噶啦， 系啦，咁就系啦，咁系啦，咁我哋下一节咧，我哋再讲多阵有线，咁跟住咧，我哋又再，不如再睇睇，喂，我哋强国点睇电视咧？观众咁样， 好，下一节翻嚟见， 好。好